再会吧。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农历腊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和双休日本市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大气干燥，还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三天没有降水天，但是北风比较大，局地会有些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综合来看，洗车指数是2，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二环东边门桥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过了光明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车流集中，京藏高速进京北沙滩桥区接报有事故，后车小心。南五环西湖门南桥以东1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德外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 背靠历史，瞭望未来的正阳门。作为北京保存较好的城门，正阳门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兴衰，围绕正阳门发生了哪些故事？如今的正阳门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正阳门。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各门因为位置关系有着不同的交通功能，民间有俗称九门走九车，其中走龙车的是什么门呢？ A. 正阳门，B. 宣武门， C. 崇文门。 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我们是持续的一个老栏目，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要带大家去正阳门逛一逛，而且这儿在周四，昨天刚刚新开了一个展览，特别的有意思，也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说到正阳门呢，我们要说一说北京的城门。北京内城各门中走龙车的是哪个门呢？正阳门、宣武门还是崇文门呢？希望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百米大宅。考古专家近日公布了吉林长山遗址近两年的发掘成果，在遗址内共发现了20多座房址和大量的墓葬、灰沟等遗迹，其中一座房址的面积达到近100平方米，这是所有房址中面积最大、房内遗迹发现最多、堆积中包含物最为丰富的一处房屋的地址。在这个房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石器、骨器、可复原陶器、玉器等等。而在这个房屋地址内还发现了18个灰坑和8个灶等遗迹，这对于东辽河流域的考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来关注一部古籍文献，《永乐大典》部分珍品昨天开始一直到3月2号会在国家图书馆的集古厅展出。《永乐大典》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读者可以现场临摹抄写其中的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赵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气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7000-8000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工作人员介绍， 中国传统的类是在每一类词汇下面，凡是有出现过这类词汇的书籍全部抄在上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搜索引擎。那么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典籍。 这次展出的部分珍品中有一册是1983年从山东叶县发现并入藏的，这一册中的菱花双龟背图在朱炳仁大师为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大门时采纳。 孙宏林的家里面，他的姑奶奶把这个书的天头地角的纸啊裁下来做斜样，字的部分没有动，因为当时民间有一个传统，凡是有字的纸都不能够随意的损坏，否则会带来灾祸，所以保留下来了。 永乐大典一经展出就吸引了很多读者，看完展览还现场临摹抄写其中的内容， 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文化氛围。特别好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儿描写这个新字儿书法的发展演变，都在这一张纸上展现出来了。 国图从永乐大典中挑选出一些寓意吉祥贴近读者的书页，制作成抄书纸。展出第一天临摹的字是兴盛的兴。工作人员介绍， 各种笔体的兴字，楷书、篆书、草书、行书，因为永乐大典每一个词典的头一个词所有的字都是用各种笔体来写的。 之后每天给读者临摹的内容都不一样。 8月29也就是2月14日推出相思铺，初五的时候应该是吉利铺，也是关于铺这个字音韵解释底下的一条。 来，我们继续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收藏消息。鸟巢系列的第一批贵金属产品亮相了，这个系列包括鸟巢十周年纪念金卡、百年鸟巢十年荣耀金银模型、百年百鸟朝凤、凤环朝、翡翠摆件等鸟巢十周年的系列产品。鸟巢系列体育文化创意产品和纪念品也开启了线上线下的同步销售，其中鸟巢十周年纪念金卡采用一克千足金打造，限量发行100万套，每套的售价是888元。春节将近了，故宫食品镇的心意把营销也做到了线下。在三里屯太古里南区，一个抢眼的太和殿和朕偷溜出宫的文案引人注目。76平米的场地被分成了三个区域，分别展示和售卖来自朕的心意的食品，这是他们的一个品牌了，还有故宫淘宝的文创产品以及故宫文化珠宝的时尚产品。那么这个为期一个月的朕的心意的快闪店不设收银台，只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还有专供拍照打卡的布景和道具。这个快闪店会持续在这里放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喜欢老爷车的朋友可以关注法国巴黎正在举行古董车展览，大皇宫展览厅展出的复古汽车和摩托车将被拍卖，这是世界上最受参观者和收藏者青睐的老爷车展之一。车展上能看到1935年的阿尔法罗密欧、兰博基尼传奇车型缪拉 P400 等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的资讯。全游的创始人加盟星战了，热门剧集《权力的游戏》的制片人贝尼奥夫和卫斯最近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加盟《星球大战》系列，撰写在很远很远的星系发生的传奇故事。在中世纪维斯特洛大陆上演的七国铁王座之争将于2019年落幕。星球大战的制片方说，贝尼奥夫和卫斯将在那以后着手创作全新的星球大战系列故事。这两部剧的交集还不止于此，权力的游戏中龙妈的扮演者艾米莉亚·克拉克将在今年5月份上映的一部星球大战衍生电影中亮相。您会用食物来表达爱意吗？美国波士顿一家意式快餐厅推出了要价3000美元，约合19000元人民币的特供汉堡套餐。 卖这么贵，并不是汉堡使用了什么高级肉饼，而是因为汉堡的饼皮上附有一枚订婚戒指。只要提前48小时预订，这家快餐店就会向指定收货人呈送上这份大男孩汉堡套餐。其中的订婚戒指主钻为 0.875 克拉，是一枚公主方形切割的钻石，周围镶有圆形碎钻，指环是 14K 金的质地。目前店里还没有接到确认的订单，但是已经有感兴趣的人来咨询了。关于美食的创意真是层出不穷啊，日本拉面馆推出了一款松露巧克力拉面，这款限定拉面包括了一碗面和一碗蘸汤，拉面拌了松露油，还撒了松露屑，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而这个蘸面的汤呢，看起来像一杯拉花的咖啡，其实主料是牛肉清汤混合加纳牛奶巧克力，用牛奶巧克力粉来拉花。一份松露巧克力拉面价格是1100日元，约合63元人民币，只供应到本月中旬。究竟是黑暗料理还是独特美味呢？这个得试试才知道了。交通繁忙的时候，如何给救护车打开畅通的生命通道呢？英国想到了人工智能。英国牛津计划试行一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救护车开道的系统。这套系统基于英国利物浦街道的计算机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它可以使救护车的反应时间缩短 40%。 这套系统不像普通导航那样给救护车司机指出行驶速度可能比较快的路线，而是根据交通管理系统的历史和实时数据推算出司机最可能走的路线，提前疏导沿途的交通，使救护车可能经过的道路更畅通。如果司机中途改变线路的话，系统会立即重新推算路线并开道。光线太暗，小心大脑会变迟钝哦。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发现，在光线昏暗的房间待太久，可能会改变大脑结构，损伤记忆和认知能力。究其原因，持续暴露在昏暗光线中会造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和树突脊大量减少，这两种东西都与大脑正常运转的联系存在关联，一旦这些联系减少，就会引起认知和记忆能力下降。换而言之，光线暗会让人迟钝。不过研究人员说了，这种损伤可以在接触充足的光线之后得到修复。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想给家里的艺术品做鉴定的朋友请注意，国博的艺术品鉴定中心今天会举办文物艺术品免费咨询鉴赏服务活动，组织馆内的专家为广大收藏爱好者免费提供咨询鉴赏。预约成功的收藏爱好者可以在今天携带3件藏品前往国家博物馆北门艺术品鉴定中心参加活动。另外呢，为了满足大家假日看展览的需求，国博对2018春节期间的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除了2月15号也就是除夕当天闭馆一天之外，2月16号到21号将连续正常开放。年味儿越来越浓了，来看看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怀柔区第28届群众艺术节正在怀柔雁栖镇烟城古街进行，艺术节期间包括百姓春晚、花卉表演、舞龙舞狮等30多个门类，一共有160场次的文化活动，将给大家送上一场年味十足的文化大餐。对于文创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今年春节到元宵节，也就是2月14号到3月3号期间，市公园管理中心将首次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京动物园等3家公园举办文创产品联展。市属公园其他的23个文创店则将推出生肖、红包、贺岁、冰雪、祈福等5大系列上百款狗年新春的祈福年货，比如北京动物园的景泰蓝12生肖、颐和园的风景红包套装则提炼了佛香阁、西堤等标志性的建筑。2018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今年将迎来这一品牌的第15届了。从2月16号大年初一开始，一直到21号大年初六，游客可以在朝阳公园欣赏到多个国家的艺术家的联袂演出，品尝到来自云南的特色小吃等等。另外呢，家长们注意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在春节期间举办第4届新春儿童

这前门就是正阳门吗？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可能很多人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吧，关主任？ 对，其实呢，大家常说的哈，我们说的前门楼子是指着我们正阳门的箭楼， 嗯， 就是咱们老北京啊，要是抽过那个大前门烟，那个上面印了一个标， 嗯， 那就是正阳门的箭楼， 嗯， 其实正阳门的建筑呢，包括箭楼、城楼，当年呢还有瓮城，还有一个东西的闸楼， 就是。这个箭楼和这个城楼之间其实是一座城， 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前门大街上看到那条马路，以前是不是马路，以前都是在城里头的， 对对对，一个封闭的一个瓮城，就像我们说的瓮中捉鳖那个瓮， 哎，是个瓮城， 嗯 嗯，也就是说其实呢，前门只是正阳门其中的一个部分。 其实前门应该说是两个建筑，当时的那个瓮城本身， 嗯， 是在皇城的南前边吧，咱们说啊， 嗯、在皇城外边一点儿、 对对对， 嗯， 它是坐北朝南这个方向，它是在南边， 嗯， 所以一般来讲称为那个前门。但是现在呢，大家好像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对，所以有的时候路过前门的时候，看到这个路南路北都有一座这个城门楼子，大家就有点懵了哈。 对对对，常常是到我们单位来的人打电话问你们到底在哪边儿。 哎，所以您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这个箭楼和这个城楼，就是那条街的这个北边和南边，哪个是箭楼，哪个是城楼？ 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呢，这个管理处的负责两个城楼的管理， 嗯、 前边就是在靠南边的这个， 嗯、 靠在前门大栅栏这个街口这儿， 嗯， 这个是箭楼， 这个是 箭楼， 箭楼、嗯， 哎，在北边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叫城楼。 哦， 所以我们说，我们一个建筑在天安门， 嗯， 一个建筑在大栅栏， 嗯， 哎，这个两个建筑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 在不同的区域，而且我们在行政管理上都不同，一个在天安门，一个是在前门，前门街道， 一个是天安门管委会管，是吧？ 对对对，一个是归东城区管， 真是特别有意思哈。 嗯、 那看跟这个关主任稍微一介绍，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困扰很多人许久的问题。您知道，一说您要来，好多人，我们同事也说，这前门到底是哪栋楼啊？有点懵。其实要说到这个正阳门，它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深厚。这样，我们这一会儿再跟大家慢慢聊这历史。那么为什么会请到二位来呢？是因为正好啊，今天是腊月二十四了，年味儿越来越浓了哈。昨天，腊月二十三有一个特别符合过年喜庆气氛的展览在正阳门城楼开展了，名字也很有意思，叫阿呆的欢喜。呆真的是呆若墨迹那个呆哈、 啊、对对对， 阿呆的欢喜很可爱、嗯、这样朋友们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专门去看了这个展览，还拍了一些图片，做了一个合集，有四幅拼在一起，大家发送01就能看到了。阿呆是谁呀、啊、怎么会在年前做这么一个展览呀、啊、 其实吧，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是我们大概在16年的时候去河北， 嗯， 那个就是磁州窑博物馆，偶然间在那儿发现了一组，它是这个曲阳的一组泥塑，哎，我们觉得那个面部表情啊特别好。咱们说啊，城市生活呢，这个待久了以后吧，大家压力都特别大、 嗯， 有的时候很难看到那种开怀的那种笑容。 嗯， 哎，在那儿呢，我发现他虽然是来自于河北农村一个雕塑家，姓马，父子两个人。 哦， 哎呦，看了他那种特别淳朴农村题材，而且是当地的传统的手法。 嗯， 哎，整个塑了一套。泥塑，当时我们就想跟那馆长商量，就是我们要把这套引到北京来， 嗯， 就是真的让城市人看一看，就是生活在农村啊，不管他是不是现实，他这种艺术作品，感觉那种特别纯真淳朴。 纯真的这个笑容哈， 对， 而且真的叫这个名字就让我想起呆萌，确实是这一组这个这个泥塑的小人儿，就是各种呆萌的造型和这个样子，尤其你看到他那个就是特别想乐哈。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次这个展览是拿了就请他们带来了多少件作品呢？ 嗯，这回呢我们大概展出了40多件呢，其实它有是组和组套， 嗯， 是吧？就是有时它是一组几个人。我们这次其实还没有完全按照它原来的那个展览模式，因为它原来这个展览名字叫 “ 村里的日子”，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再一次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特别为您邀请到了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和正阳门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李少华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来逛一逛正阳门，了解正阳门的历史故事和它的新鲜活力。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正阳门呢，从元代一直到现在，就是几次这个也是历经了各种这个劫难吧，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1915年、16年最后重修好的大致的样子，是吧？ 对，最后完成这项工程是在1916年。 我知道唐山大地震的那时候它也曾经受到过损害，是吧？ 是那次因为咱们的古建很结实，虽然受到了损害，但是并不是特别严重，只是进行局部的修缮了一下。 最后咱们这一次正阳门比较近的这个修葺是1989年的事情，是吗？ 不是 啊， 我们最近一次大修是在2005年的时候。 这我看的资料还更早一点了， 可能消息 修的位置不一样， 哦、 有结构啊，有其他地方。 2005到2006年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把我们那个藻井呀、这种天花呀什么的，还有彩绘油饰，还有整个的结构都进行了加固，这是最近一次的大修。 这个正阳门作为公共的博物馆开放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您刚才说对了，是在1988年正阳门管理处成立，1990年建楼首先对公众开放，1991年城楼也布置了展览，开始对公众开放。 1991年就是等于是90年和91年， 对，城楼和建楼开放的时间段不一样，但是都是在90年代。 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咱们是只有这个城楼在开放是吧？建楼还在修缮。 对，现在是这样，咱们建楼呢有些地方有一点从上面往下掉东西了，结构上没有大问题，但是古建外边可能差一点，因为毕竟将近600年了，所以说我们建楼呢现在是暂停对外开放，可能预计今年或者明年就要修一修，争取赶在70年大庆吧，对外开放。 所以说现在能去城楼更显得尤其可贵哈。 对对对，好多其实北京人不知道那儿能参观 啊。是啊， 对，正好借您的节目我们也呼吁一下，欢迎我们尤其是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到我们城楼去参观，去了解一下这个城楼子的历史，可以登高眺望。 其实不单是北京的朋友，很多外地朋友逛完前门之后，您再带到这个前门楼子上这去逛一逛，看看整个天安门的景儿，多棒啊，是吧？ 是 地铁出来很快就到你们那儿，特别近哈。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就好多国外友人到中国来，这应该先从正阳门看，因为那下面有一个中国公路零公里标识。现在应该说到中国来没在零公里待过就跟没来过一样。 对，这个要请这个关主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零公里。 中国公路零公里点，其实它是一个标识点，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地标，就是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比如去高速路上标着到北京多少公里，那是点是从哪儿算的，就是从天安门广场，我们正阳门这个城楼的下面啊，有一个地标，是一个大家好多北京人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是很明 显。这一说，好多人都知道了，该。 对对， 这是在这个城楼的里面还是在？ 城楼的外面。 外面广场。 就说 它里头那小广场上哈。 你就可以看到，在天安门南广场，它是靠在路边上。其实从自行车道过来的时候就能看见。 这个是什么时候设立的？ 这是 2006年，跟我们大修同一期。 2006年设计的，可以在这儿这个照一个像。如果您要再到去远处一点，几千公里的什么新疆啊、西藏啊，在那公路上再照一个标，这两个一对照就非常有意思了哈。 对，其实这是个旅游特别重要的资源，它相当于一个起点，也是我想做创新创业文化的一个标志。 说到这儿，我觉得捎带手还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正阳门城楼，其实楼底下还有一片院子可以坐在那儿哈。我看很多人去玩的时候都喜欢坐在底下晒晒太阳啊，哎呀，看一看也挺好的。 对，其实那个平台我们也想搞一些文化活动。现在比较成熟的就是等天暖和了以后，我们再搞博物馆之夜，就是4点半闭馆以后，在那个平台上做一点活动。我们现在起名叫华灯初上。